欢迎使用故仔生成器。你好，今次随机生成的故仔是 搞笑特辑。 东汉末年，马谡失守街亭，曹魏大军进袭诸葛亮的守城，眼见就要穷途末路。 军师，今次大领落啦，司马懿杀到嚟啦，我哋快啲撤退啦。 童子，不必慌张，我自有妙计。 咁你有咩计先？ 呢个部 HTC M9 过嚟，等我打俾刘备，叫佢飞的过嚟接我。 吓？但系呢度冇信号喎、啊。 唔系啩？听日翻去 cut 咗个 plan 先。 阿军师，你有冇命翻去都系问题、啊。 唔使惊，有冇带我支珍藏吉他过嚟？ 有啊有啊。 咁音箱呢？ 都有啊都有啊。 咁掂啦，等我用音乐嚟感化佢哋咪得咯。 军师，你系有音箱又有吉他，但系咁又点啫？首先你有一个插头先有电噶。 唔系啩？点做嚟噶你？听日唔使翻工啦。 但你仲差我三个月粮、哦，出埋先啦喂！ 鬼有钱咩？唔好讲咁多啦，快用 GPS 睇下佢哋到边啦！ 只用眼睇啦，成堆 Benz 飞咁埋嚟啊，撞都撞死你啦！ 既然系咁，事到如今，唯有顶硬上，拎我支吉他过嚟，同我打喺度城门佢。 你癫咗啊？依家走佬唔好咩？都唔明你弹啲乜？ 阿童子啊，其实你叫咩名啊？ 我姓张的、你可以叫我辉仔。 辉仔，你觉得到了我这个年纪还走得动吗？阿马叔跟曹恩打的时候，我跟他说最重要到时候懂得炸死。 那条废青来的，那条废青扮死扮了十几年的了。 喂，他不是废青啊，他练了这么多年用了出来的。 那你又练过什么啊？ 我初初弹吉他的时候以为个世界是我的，但原来出面大把高手，连唯一肯听我弹吉他的那个执纸皮的阿婆都叫我收手啊！ 你继续弹下去的话，其他人只会生不如死的咋。 我这二十几年没一个人听过我弹一首完整的歌啊！我不想到我识钉的时候连一首完整的歌我都没弹过啊！ 我怕你到时连弹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人一枪怼冧了啊！ 他们还有心情拿这枪出来吗？唔紧要啦，弹又好，唔弹又好，都系冇人肯听嘅。其实我同条废车一样啫，都系想为自己做翻一件事。我谂我练咗吉他咁耐，等嘅就系为咗呢一刻。其实每次弹吉他，我都好惊，但每次我都同自己讲。一定会有人听嘅。 看看前面就是那個反诸葛孔明了。 但是为什么他四周围没人的？ 你不见吗？他现在在弹着吉他嘛，哪人想听他弹吉他的？那人听到都掉头走啦，我们现在上去拉他就对了。 No no no， 这样才是最奇怪的地方。以我起他底起了这么久，他身边一直有华仔和阿辉仔在他旁边做左右手，每次当他拿起吉他想弹的时候，他们都会一拳按下他，阻止他。

暂停过，但也是另一分，让我陪你去经过。当能渴望就渴望，无论以后岁月有几多，若果可以多一分钟世界苍茫，若果可以多一分钟虔诚地快乐，没太多都有多一分钟人类的天堂。时间每天度过，但有几多会淡忘。承诺有点忘，昼夜陪着谁人过，但有也是另一分，我总会跟你经过。多能渴望就渴望，无论以后岁月有几多，若果可以多一分钟靠你身旁，若果可以多一分钟虔诚地爱我，没太多都有多一分钟跟你去张狂。时间每天度过，但有几多会令我多么两个时间会突然地走到。就这一个超过熟悉的知觉，碰得那样多，我和你太多未碰过。就只可以多一分钟世界苍茫，就只可以多一分钟虔诚地挥放，没太多都有多一分钟相信有天堂。时间每天度过，但有几多远更 哇，咁耐冇见，佢唱歌仲系咁难听嘅。 切，你唱得好好听咩？而家 你话当年 A 班嘅歌神仲记唔记得系边个啊？系我啊！ 咁耐冇见，你都仲成日讲大话喎、 啊。喂，近排搞咩啊？好似好忙咁嘅。 翻工咯。 翻咩工啊？ 好话啦，我一见亲嘅都系大客，为佢哋提供最贴心嘅服务，帮佢哋实现梦想啊！ 好心你讲人话啦，完全听唔明你讲咩嘅。 我做紧 sales 啊。 吓，唔系啩？你假假地都系 Ugrad 喎，唔系话做飞机师嘅咩？ 系碟仔啫嘛，做飞机师，帮人洗飞机我都冇份啦。 咁其实唔使咁灰嘅，我咧就向我歌手嘅目标已经进发紧噶啦，其实已经成功咗一大步噶啦。 即系点啊？ 我咧就已经放咗几条片上 YouTube 噶啦。现在就等着人发掘我出道、 啊、哦，你搞到我想起近排一个 YouTuber， 他就 po 了段片上网，还几十万点击率添噶，好鬼 hit 啊！可惜啊，啲人系咁猜，唱得好难听啊！ 系啊系啊，我都有听啊，听咗三秒啊，就吓到我喵音啊！可惜啊，佢冇出样。 吓、啊，边个嚟噶？我未听过嘅，佢 ID 系咩啊？ 好似好似叫做歌神阿张啊， 吓呢、這个唔系我嚟噶咯，诶冇嘢冇嘢冇嘢冇嘢， 咁讲你啊阿亮，近排搞咩嚟啊？ 我冇啊，你哋过咗读完书，等我 repeat 咗三年，依家先 year two， 不过我近排翻紧补习，都几有兴趣嘅，可能第时出嚟做个老师啩。 但系你唔系话过你想做作家嘅咩？ 哎，作乜鬼家都揾唔到食嘅。 喂，不如咁啊，我同你玩个小游戏啊。 咩游戏啊？ 嗱，你而家放我松先，然之后我就问你问题，跟住你越就要答，越快越好。OK， 最好唔好谂。 试下啦。 你食咗饭未？ 未。 你中唔中意蓝色？ 中意。 你中唔中意睇 Marvel？ 中意。 你有冇女朋友？ 冇。 中唔中意做作家定老师啊？ 作家。咦？ 嗱。仲死惨？ 喂、欸，好似几好玩喎、啊！我又要玩 儿童不宜啊！ 我都唔系儿童， 但系规则上面写明 Peter 你个名同埋儿童系唔准玩呢个游戏噶。 大家系咪已经忘记咗自己嘅梦想呢？有个哲学家曾经讲过，梦想代表住你人生嘅高度，你哋咁颓点得噶？ 边个讲噶 ？William F. John， 切咁啊，真系你， 你讲得啱啊！我依家就要翻去 Quit U 全职写小说， 又唔使咁做嘅，只不过系提醒大家唔好忘记当初点解生存到而家，系为咗啲咩而生存啊？ 咁你呢位咁伟大嘅哲学家 William F. John， 咁你而家做紧啲乜嘢啊？ 我系一个。社会哲学家嚟噶， 唉，讲咁多做咩啊？咁咪即系黑食， 傻嘅！你嗰啲流量歌手系咪黑食啊？ 梗系唔系啦，人哋系追求紧梦想，点可以话人哋黑食呢？ 咁咪系咯，我都仲喺度追寻紧自己嘅梦想噶。正所谓路漫漫而修远矣，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超。 咦，咁啱嘅，过条马路啫，咁都俾我撞到你喎。 喂 ，hello， bye。 喂，你瞓喺条马路中间度做紧咩啊？ 我咪排紧气咯，你咁都睇唔出咩？ 吓，拍紧人踩人定系车祸啊？ 讲唔讲好呢？唉，见系你，我大发慈悲，讲一啲商业机密俾你听啦。嗱，我而家咧就谂住拍套戏，叫做《我和马路有个约会》，演员、剧本、资金、场地全部有齐噶啦。 吓，套戏讲咩噶？ 咪系讲有个外星人发现红磡嘅马路竟然系有灵魂嘅，然后佢哋就两个开始拍拖啦。 唔系啩？同条马路拍拖？你扮外星人啊？ 你咪盲噶，一睇就知道我扮紧马路啦。 马路都要人扮？ 唉，叫你平时睇多啲书噶啦。啱啱咪讲咗，条马路系有灵魂噶咯。咁人先有灵魂噶嘛，唔揾人扮，唔通揾你扮咩？ 你讲紧咩啊？咁马路究竟系咪人啊？ 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咁佢冇手冇脚，又唔识讲嘢，咁佢点会系人呢？ 但系你头先讲得人先有灵魂噶、哦， 我都费鬼事同你解释咁多，我继续排戏算你智商太低，同你沟通唔到。 你排戏唔使稿嘅咩？个外星人又唔喺度， 你系咪傻噶？马路都唔识讲嘢，又点会有稿呢？而且马路都冇眼，又点知道外星人会喺度啊？ 咁又好似啱喎，咁你瞓喺度练紧啲咩啊？ 我而家咧喺度捉摸紧条马路嘅心情啊！你喺佢侧边系咁讲嘢咧，烦到佢，佢而家觉得好嬲啊！ 咁点算啊？ 咁你同我一齐快啲瞓低氹翻佢咯。 唔瞓得唔得啊？ 都得嘅，攞张被过嚟俾佢冚咯。佢而家话好冻啊！ 我咁啱带咗张被嚟，我用啊。 Good， 舒服晒。 喂，你唔系俾条马路冚嘅，点解你冚嘅？喂， 你有冇脑噶？我扮紧马路啊嘛，咁马路冻，咪即系我冻咯。咁我冻自然要冚被噶。 哦，咁你依家仲冻唔冻啊？ 唔冻啦，不过有少少肚饿咁咯。 我呢度有几块饼，你攞去食啦。 点解你可以咁蠢噶？我同你讲咗马路冇口噶啦，咁冇口又点食饼啊？做错过你歧视啊！ 冇，你大人有大量。不过话时话啦，点解唔见外星人嚟探班嘅？ 喂，唔得噶咁样，佢唔可以出现噶。 点解啊？ 你谂下，你哋啲麻瓜，成世人都未见过外星人系咩样。佢一出现嘅话，你揾佢又自拍又签名，咁点算啊？唔通攞苦嚟身咩？ 系、哦，咁你同佢咁熟，带我见一见佢得唔得啊？ 咁啊，我勉为其难帮你问佢攞下签名啦。 喂，唔该晒。 喂，咁啊，你俾200蚊嚟先啦，当见面礼用啊。 吓，你唔系同佢好熟嘅咩？ 咁我同佢熟又关你咩事呢？又唔系你同佢熟，咁同埋而家系你要向佢攞签名，唔系我啊嘛。 啊，你又啱啫，呢度200蚊，记住帮我手啊。 得啦，佢而家同我拍紧拖。佢试下唔俾我，我即刻飞咗去添啊！戏都冇得佢做。 好，唔讲啦，赶时间，有啲人食饭，系咁先，下次再见。 好咯，咁唔倾咯，拜。傻仔，咁都俾佢困到200蚊，睇嚟呢本《演员的自我修养》真系几有用咯，小人先。 傻仔，他一定不知道我录了音了，等我放上电台等人笑下他先。